去向哪里？这里有你的气息，为何不一同身披一起带走，留下我空白的心。我御剑飞行，去哪里寻你的踪影，再过一千你被虚化的云底。 我不敢相信，怕眼泪翻涌不能停，将悲伤透露的时空中的黑洞，吞噬不完整的心，留一点遗憾，却迷惑一时这爱情，魂飞我三心月，受万年苦刑。 他画一线落下满地伤，独饮杯中残留的凄凉。我不爱你风光，只求一剑草堂，与你一生一世桃园相长。 路望双来似满双愁肠，唯见白茫茫心却空荡荡。我不求长相守，只求梦绕梁，与你缠缠绵绵在南方，爱人不在南方梦一场。你去向哪里？这里有你的气息，为何不连同身体他一起带走，留下我空白的心，我御剑飞行，去哪里寻你的踪影，再过一千年被石化的约定。 我不敢伤心，怕眼泪翻涌不能停，将悲伤投入那时空中的黑洞，脱虚不完整的心，留一点遗憾，却迷惑一时这爱情，飞破三千元首望念苦行。 他画一线落下满地沙，独饮杯中残留的凄凉。我不爱你风光，只求一千草堂，与你一生一世桃源小长。路望双来似满窗惆怅，唯见白茫茫心却空荡荡。我不求长相守，只求梦绕梁，与你缠缠绵绵在南方，爱人不在南方梦一场。